哎，怎么了？ 切哥，我刚 哎， 才给那个玛丽打了个电话， 啊， 我就是问那个吃饱了收了我100万块钱，这个是用到哪去了？他呢说的意思是他不知道这笔。 啊， 玛丽说她不知道这个收的这100万块钱，反正按合同走。我跟她说的是那100万是打的你提供我的一个私人账户上，我也跟司法部的律师局联系了。这个是这个违法的一个事情，你要律师收费就是律师事务所，你让私人来收一这钱，他现在否认收到了， 你跟他当面去沟通嘛， 不是，我现在告诉 你 你一 去。 个，不是，我现在告诉一下您这件事情，我可能就会跟他闹翻，通过这个司法渠道也好，通过司法部或者是起诉，我要告诉你这个事情。我不是说你出面解决这个问题。 对，我觉得你跟他是不是先面对面沟通一下，他是不是电话里你们去谈这个也不是太方便，是吧？ 谢哥， 哎， 我孙雪，我孙雪， 啊 我是这样 啊啊啊！ 子的，就是之前我不是跟您说过嘛，就是关于那个100万的事儿，军权也表达过他的意思嘛。当时我跟那个马律师也通过一次话，您还记得吗？当时马律师说那个愿意退还我30万块钱，我当时不是跟你也说了嘛，然后您说那个跟他商量一下。完了，后来您不是也给我回复过嘛，说这个马律师态度很坚决，这个最多返还我30万，其他的不返还我嘛，您还记得这事儿吧？好了，后来呢，这个我跟军权也通过律师也表达过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，军权这个事儿一直也没有了，我呢当时就是表达得很清楚，我也不想跟任何人之间发生一些矛盾什么的， 这样， 后来 因为 军 涉 权。 及到这个，你看啊，我这个在这也这个角色也比较尴尬。如果涉及到 不。 这一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你们是想就是知会我一声是吧？ 对， 啊， 就是 没问 我 题， 给 你 您 们， 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。就刚刚军权打电话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说想了解一下我给到马律师这个钱是都花到哪儿了，就是说白了就是也想知道一下这个过程嘛。结果马律师就一口否认，就说 你 啊 他 我不记得了呀，我没有 这 收到过呀什么的呀。 是不是这个电话里不好沟通啊？我觉得你们还是能不能去你们自己看看，直接面对面、点对点的沟通好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怎么解决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就是那你跟我说，我也就知道了。然后至于怎么解决，我觉得还是稳妥一点吧。那毕竟也是这个现在处于这个阶段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考虑周全之后，决定用什么措施，你觉得合理合法的，那你们就哦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哈，因为这个毕竟是发生在你们之间的，我觉得 OK。虽然是因为我介绍，但是没有你们认为都不满意，解决的不好，那你们觉得应该哪种方式去解决，我没什么意见。我知道这个事儿，你 因为 们 军 告 权 诉我， 你这 对 样， 对对。 我还以为是免费给我们代理的，他从来没说跟我说收过这么多钱， 嗨， 这么， 这个我确实也，我也是后来孙雪跟我讲，我才知道。但是我这个确实也不好说什么，因为我这个角色也比较尴尬。但你放心，他跟我这里，我跟他没有什么往来。你要采取什么方式，我觉得都 OK 啊。 那个，毕竟你可能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，你也可以问一下广东省司法厅的，应该你也有朋友或者广州市司法局的，就是他这个。 我知道，如果我其实怎么讲呢？你们谈好，如果谈不拢，你觉得应该用法律的手段解决，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，这个是你的权利嘛，这个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分歧，解决这个争端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你告诉我，我也 OK，我清楚这个事儿了， 好的，谢谢。 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就希望就是还是就是是不是考虑这个，他是不是在电话里不好讲或者怎么样，你们就再看怎么个沟通方 我 式。那呢？ 完全就没有退的这个意思，就 他 是 只是 就说 对， 法律解决。 行啊，那没问题没问题。那你们双方谈好，如果谈不拢，那你该怎么解决？合理合法方式，我没有问题，因为我跟他没有什么往来，我不牵扯不到我这里，你放心， 好 好 的， 吧？ 谢谢你。 啊，好，回去了是吧？ 等会儿我问一下谢哥， 嗯 你 嗯。 们当时不是借了我一笔钱，让那个曾总打的吗？那个曾总是就是 跟 马 他 哥。 没有关系，那个纯粹真的就是我觉得你那时候比较困难，我想帮你，那个跟他没有关系， 不，玛丽给我提供的那个人也是姓曾。 是吗？是相同的吗？ 对。 是同一个人吗？ 我现在就不确 应该不 定是 是 同一个人。 他应该不认识他呀。 所以我也觉得我。 那个真你老公见过我们倒是做过一次那个当时喝过一次茶，那个纯粹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你放心，就是你们之间的跟他的这个钱账跟我这里没有什么，我没有跟他有往来。然后那个呢，还真是我当时觉得你， 对， 那 这 个 个我 啥 跟 事， 金泉也说了，金泉 你放心你放心。 借了我10万块钱。 那个纯是我跟你们之间，我是看着你这里，觉得那个时候你比较困难，跟他那个没有关系，你放心，那个 好， 记不到一起，那个一码归一码，这个你也不用跟他讲，这个你不用跟他讲，好吧？ 好，明白，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些事情。 然后 后来我都没有跟他联系过了，这不是金泉回来了嘛，然后 反正 说起， 你跟他的往来你就。就事论事，你就你们的往来，好不好？ 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好好好， 好好好， 好，拜拜。